要的让别心疼你的背叛，让我的命让你有的真的把自己定在手上的名字，我在真心你是的夜空开始飞的人才是我的方便，你的事让我平静的最后一个天边的真相，微笑微笑这一次是安静的说着毕竟的故事， 不管是 失败也残酷的人生，他的挣扎我会亲身见证，黑色的光燃烧了伤， 如果也 让我会残酷的人生，他的挣扎苏醒，怀念一盏盏来临，就等我听一听，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躲避，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失眠夜里有楼宇，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就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泪人毫无预兆，曾经只能拼掉，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无尽隧道，只能向前长跑，只能几度摇摇，醒来已经不堪寻找，何时能

上燃灭，在地上坠落。你要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坠落。我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坠落。你要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呦嘿呦，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呦，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呦嘿呦，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 继续忙碌，来呀来，思前想后。

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 Oh,

爱情就是什么都好，什么的时候走起那段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也明白 Bye baby。

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choke it up just for one day. 有我的事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情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钱的咯吱咯吱，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并非天意，能不能瞧着他的多是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也只愿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城堡在时间里与神堡垒，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怕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

진짜티나보용신기가보배머리샤이지도보아스소장안소수커진소여친이더소 AOAO 소신소 AOAO 진짜이모 AOAO 디퍼쇼여러분수시진소빙이치더바이터 쥐뼈과배사호리테와풍자이야이겨완감내려가요와의심장 Oh baby 이에처용다간신이에이제와도외쇼미냐인위니하여와신권에뽁뽁자워직관감가수단기나의색깔미안딘이번미라의대단한가운데지시라我的为你不回来你往你一刀了白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 AOAO 你听不到天 AOAO 你不看呀 AOAO 我听我的家乡人间我做你的故乡 AOAO 你听不到天 AOAO AOAO 직관감가순간뒤나의색깔이미안된이밤미라의대단한다운듯이시라我的为你不回来你往你一刀了白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 AOAO 你听不到对吗 AOAO 你不看呀 AOAO 我听我的家乡人间我做你的口说 AOAO 你听不到对吗一条歌给你听用心来唱希望你知影我把心来为我对你来就抓就抓的对你小命命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点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企业景气在经过3年的持续下降后开始温和改善，认为综合性状况良好的企业家占27%，认为不佳的占20.6%，良好比不佳多6.4%，为近3年来最高值。史玉柱在他名为史玉柱大闲人的微博中表示，中名投与民生银行没有关系，因我准备回民生银行担任董事，防止外